的牵挂就是他。可是我爱他，我没有办法再作假，这是默契还是种讽刺？有一样的决心去爱上同一颗心，但我心里只有他，害怕却无法自拔，一直否定我自己，要命令我放弃，然而我真的渴望我就是他的唯一。用一样的决心去爱上同一颗心。